独自望 找到那片海。

气泡，别让眼泪晕花了妆，美丽的新娘，她为你采摘的鲜花是最独特的家。

就长大了。